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莫看曹操领人马百万要取我江东啊，你别看他那么凶，曹操此次陈兵汉上，他犯兵家四忌，就是四个忌讳。第一个说，曹操有后顾之忧，他领人马来打咱江东来了，一时半时取不下江东来。他的后顾之忧是什么呀？就是西凉的韩遂马腾，马腾随时想收拾曹操取许都。你想曹操在这儿打仗时间一长，他惦记着家呀，这为一计。曹操带领的是北方人马，他们弃鞍马上舟船，他的人马不识水性，此为二计。如今时值隆冬，已经到了冬天了，严寒的日子来到了，曹操是马无稿草，他连喂马的草他都找不着，他怎么打仗？此为三计。曹操率领中原士卒来到我江东水战，他的士卒大半不服水土，多半都得病了。曹兵犯此四计，是随众必败。你别看他人多，一打起来他准输。将军秦操正在今日，你就等着活捉曹操吧。公瑾不才，愿请将军一令，率人马进驻夏口，为将军破曹。哼，这番侃侃高论振奋人心呐、孙权手一扶奏案，腾挺身站起来，他上下打量着周瑜呀、心想，真是天赐公瑾于我呀，公瑾不愧为我江东泰山之臣。公瑾呐、你所言是正合我意，我绝计和老贼势不两立，我跟曹操得打一通了。曹操平生所惧者乃是二员吕布刘表与孤家，他这一辈子怕的就是袁术袁绍吕布刘表和我，现在群雄已灭，唯我尚存，那些人都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了，所以啊，我决心和老贼血战一场。公瑾听到这儿心里暗笑，心说，哎，这还不错，叫我几句话把我家将军孙权的精神头给抖起来了。周公啊，那我愿意决一死战，是万死不辞，这仗我替您打去，可有一样，我唯恐您犹疑不定。孙权听到这会儿，苍啷一下把肋下的佩剑拔出来，咔嚓把奏案劈去一个犄角，就把那桌子犄角给劈下一块去。如果说这次谁再提北面称臣，就与此案相同。说着孙权把这口青龙宝剑给了周瑜了，这就等于上房宝剑了，谁要是不听是先斩后奏。孙权立刻封周瑜为大 都督，统帅三军程普为副都督，就是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拜鲁肃为赞军校尉。这赞军校尉是个什么职务？按现在的话来讲，总参谋长，是即日起兵啊。周瑜把青龙宝剑接在手里头，刷把杏黄色剑袍这么一抖，他手举宝剑站在奏案之前，是扬声发令，高高的嗓门在那说了几句：公瑾奉主公之命，今日要率六郡之众撼上破曹，诸位文官武将来日于江畔行营听令，如有迟误者，将以七进令54斩而行。一个迟到了也不行。说完了，公瑾给孙权深施一礼，抱着这口宝剑挺胸出府走了。那些武将呵，一个个刷刷刷，啪啪啪，怎么了？把战裙这么一抖，跟着都督的后边摔着正步就出去了。张昭、张子布这些文官一看，咱们怎么办呢？咱明儿上行营听令去吧。没听刚才都督说吗？迟误者按七进令行事。这七进令可了不得，那是古代的军法呀。这七进令指的都是什么呀？有清军、慢军、盗军、欺军、背军、乱军、误军，这么七条禁令。在这七条禁令里还包括着好多小项目呢，就是那54斩。比如说旗举不起，旗案不服，文鼓不进，文金不退，此为慢军，斩呐、啊、杀头啊。公瑾回来之后，先把这口宝剑高高悬挂起来，然后让子敬把孔明先生请来，他想让孔明啊帮着他出出谋划划策。孔明先生来了，听公瑾这么一说，说是孙权将军已经下了决心了，要与曹操汉上决战。那么大都督是谁，副都督是谁，赞军校尉是谁，周瑜就都跟孔明先生说了，您看什么时候起兵，怎么个打法呢？孔明听完了之后，先向周都督道贺了几句，然后他摇了摇头，都督，现在还谈不到啊出什么谋划什么策，也谈不到怎么一个打法。公瑾一愣，先生，这是何意？因为您家孙将军还尚未主定，就是说这一仗要是打起来的话，怎么一个打法，能不能打胜，他还没有把握。周瑜摇了摇头啊，先生，我家主公把宝剑都给我了，请看，就在这儿挂着呢，他当众宣令让我即日起兵。孔明一听，是啊，这我都相信，不过我觉得孙将军现在心里头还有一点疑惑，那就是说曹操的人马太多，江东几万人马能不能战胜曹兵，他还没拿定一个最后的主意。那怎么办呢？有待于都督您呢再去给孙将军破解破解，说曹兵随众并不可惧，没有什么可怕的，同时曹操的人马是诈称百万，实际并不足百万。等您跟孙将军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回来，我孔明在献策不迟，有什么话回来咱们再研究吧。周瑜只好答应了，他送走了孔明，急忙就来见孙权。等周瑜进屋来一看呢，孙权倒背着双手站在这会儿，皱着个眉头，正在想心事。哎呀，周瑜心想，坏了，将军心里头 真犯了疑虑了。他赶忙抢前一步，一拱手：“主公，我们与曹兵交战，您还有什么疑惑不成吗？”“ 哎呀，公瑾呐，你来得好啊，我没有什么疑惑了，只有一样，这曹操的人马太多了，我们江东马步军放到一起呀，也不足十万，那么汉上一仗能不能取胜呢？我心里没有底呀。”哎呀，周瑜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还真来对了，主公啊，我是特为前来给您开解开解。您别看曹操在檄文里边写着他率领水陆大军百万之众，实际那是诈称啊，他并没有那么多的人马。即便他率领几十万人马，这些人马也都是九皮之卒，狐疑之众啊。所谓九皮之卒，真正为曹操卖命的就是他那些青州兵，可是他经常带着那些青州兵是南征北战，把这些人都累坏了，一个个可撑得起是疲惫不堪了。就算曹操收了袁绍些人马，还有荆襄刘表一些人马，怎么说他们是狐疑之众呢？就是没有跟曹操真正一心一意的为他卖命的。这还没打起来，打起来说不定这些士卒就会弃刀抛枪而去，刀枪一扔就跑了。所以说汉上一战，我东吴可胜，主公就不必忧虑了。哎呀，孙权听到这会儿抬起手来拍了拍公瑾的后背：“公瑾呐，你和子敬与我心气相通，是我最伤心的就是子布啊，他不该劝我投降。即使公瑾这么说，我疑团疑解，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咱们即日就与曹贼开战，如果说公瑾开战失利，你立刻还兵，你回来，我孙仲谋要亲率三军与曹贼决一死战。”公瑾这才放心呢，他辞别孙权回来了。等走出孙权府的时候，公瑾心里边暗想：“哎呀，这孔明可太厉害了，他怎么离着那么老远就看透了我家主公的心事呢？他怎么猜得这么准确呢？而且让我来给我家主公孙权破解几句，这一破解，主公孙权这开战的决心算定下来了。这孔明可了不得，此人如果辅佐刘备，将来必成我江东的后患，可以说后患无穷，这对我江东威胁可太大了，怎么办？”哎，公瑾一想，有了，我杀了他得了。他立刻把子敬找来，告诉子敬说：“我要杀孔明。”把子敬吓一哆嗦：“什么？都督，您哪能这么办呢？为与曹操开战先去其力，而且这等于帮倒忙一样，这不给曹操使劲儿呢吗？去了咱的力量，那曹操能不高兴吗？不能杀呀，不能杀，这人留不得呀，此人对我江东十分不利呀。”“哎呀，都督，那不要紧，您想没想，孔明的哥哥诸葛瑾不是在这儿做谋臣吗？咱们让诸葛瑾劝劝他兄弟，使孔明归顺我江东，让他保我家孙将军，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周瑜一听乐了：“子敬，要是那样，可是再好也不过了。那你去找诸葛瑾先生商量商量，或者你把他找到这儿来，我亲自跟他说一说。”“啊，遵命。”子敬走了。第二天一早，周瑜呀，今天一早在江畔行营， 要点将发兵了，定于卯时点将，按现在的钟点来说就是早晨七点来钟吧。卯时点将，文臣武将全到了，特别是这些谋臣们，五点半就来了。干嘛来那么早？紧张啊，他们都怕周瑜啊，周瑜手里有尚方宝剑，这要是迟到了可真斩呐、哎呦，这些文臣心情别提多紧张了。既怕周瑜呀、主要是怕曹操，也难怪这些谋臣怕呀，整个柴桑郡空气都相当紧张，甭说柴桑，就算整个江东吧，你想能不紧张吗？江东人马水旱两路算在一起不足十来万人呢、人家曹操是陈兵百万，这曹兵要是杀进来，江东就全完了。所以您看那些谋臣那模样吧，有皱眉的，有咧嘴的，有叹气的，有小声嘀咕的，不敢大声说呀，让都督知道那脑袋还要不要了。武将可就不是这样子了，一个个是扬眉吐气，威风凛凛，甲胄鲜明，精神可盼到这天了。今儿个就等接都督一支令箭就杀奔曹营了。随着三声鼓响，文武来到了保障，列立两旁。周都督秉正归坐，他把手里的令旗这么一举，周瑜看了看，文武可说是全到了，但是只差一人呢。谁呀？老将军程普没来。怎么知道的呢？程普老将在江东德高望重，三世老臣，只要武将一战班，他总是在前排第一个位子上，今天那个位子空着呢。老程普怎么没来呢？生气了。因为什么呀？自从江东接到曹操那封檄文开始，程普就想在吴侯跟前请令去打曹操。这次吴侯决意起兵了，老程普想水旱两路三军大帅一定是自己的了，没想到安排了个副手，把这位子给了周瑜了。程普不服，哼，你周瑜才多大年纪啊？你一共看过几本兵书啊？你打过什么仗啊？哪仗是你打的？你今天就敢领着东吴的兵将去拒曹，你打得了吗？你以为这是普普通通一胜一负之仗吗？此乃是国家兴亡成败之战呢、如果打不好，东吴就叫人家给灭了。嘿嘿，孙权将军，你怎么把这么重的重任委给了周瑜了呢？老将军怎么想也想不通。也难怪，这老头打了多少仗，屡经战阵，大小数百次，出生入死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一点都不假。而且老程普救过先主孙坚的性命啊，现在在江东，从孙权往下说，没有一个不尊重老程普的，包括吴国泰都得高看程老将军一眼呐。那么这个大帅的位置还有别人的吗？怎么会归了周瑜了呢？老头越想越生气，今儿个我呀不去了，你不是点某发兵吗？我看你怎么能调动得了江东这些人马。他告诉他儿子程咨，你去看看周瑜怎么安排，你说我脑袋疼。所以老程普没来，那个位子空着， 在程普的位子旁边站着是黄盖，黄盖下手就是程资。这个老程普没来特别显眼呢，文武都往这儿直撒嘛。程资有点受不了了，他怕别人看他，他就好像觉得呀，好多眼睛都在盯着他。哎呦，程资站在这儿火烧火燎的，心里这埋怨埋怨他老父亲，你这老头怎么不来呢，怎么让我受这罪，我站这儿干嘛呀，这回头你都督要点你的名可怎么办呢，真是的，你怄什么气呀，跟人家周都督。这程资心里话，周瑜已经看见了，知道老程普没来，周都督没点程普的名，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因为程普老将是副都督。如今公瑾挺身望起，这么一战把首领令旗一举，真是不怒自威呀、啊、立功请了。他一拱手，两边文武赶忙把手拳举起来，嘟嘟嘟嘟，今日本都奉我主之命要起兵伐曹，军法无亲，诸军应各守其职。如今曹贼弄权，甚于董卓，他秋天子于许昌，屯暴兵于我江东境上，我奉主公之命发兵讨贼，诸军要努力向前，大军到处，不得扰民，要赏罚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绝不能偷训私情。说完了，哐，把令旗往那儿一放，黄盖喊当听令，有战呀！老将军黄盖把海下银须这么一抖，心说行，都督有你的，第一个就派我黄盖，说明都督眼睛里头有我。和这老头这精神，站在那儿浑身上下全是劲儿啊。公瑾呐、啊、这是在中军保障，要是平常素日在行辕公馆，公瑾能笑，他很喜欢黄盖老将这虎老雄心在，虽然人老精神在幼年的这劲头。我命你等为第一路先锋官。老黄盖听着脸上啊像开了的一朵菊花似的，把他乐坏了。第一路先锋官是我的了，简直是称心如意啊。他是插手宫廷，派你二人领战船500只，精兵4000，即日起行到三江口下寨，另听调遣。得令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黄盖双手把大令接过去，周瑜又拿起一支令箭来，蒋钦周泰有在，命你二人 领湛州300支精兵3000名为第二路先锋官。 得令， 得令。灵童潘璋有三，你等为第三路先锋官，领战船300支精兵3000名。太史慈吕蒙 有 在，你为四路先锋官，陆逊董熙听令 有 在。说着话，由打武将的行列中闯出来一员小将，嘿，正是那陆逊。这陆逊可了不得，在江东人称为小公瑾，江东的文臣武将没有几个不喜欢他的。陆逊呢，那个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行动坐卧言谈话语跟周都督差不多，公瑾都督也特别器重他，器重他虽然年幼，但是此人非常有才，不仅能文而且能武，文才好，仗打得也漂亮。他往这一站，周都督那是眼睛看着，从心里往外那么喜爱，命你二人为第五路先锋官。 得令。 派吕范朱志为四方巡警使，催督江东6郡官军所有粮草，水陆并进，是客期三江聚齐，到时候全都得人马进驻三江，差一点也不行。啪啪啪，一道道令箭全都传下去了。呵，众文武个个的是暗挑大指，周都督真是调拨有方啊。眼前这是多大个压力呀、啊、江东一共就这么几万人马，要对付曹兵百万，可是大家看周都督是面无半点惧色，冷静沉着，特别是刚升帐的时候一举令旗说的那番话，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战前动员呐、啊、文臣武将全服了。把将派完了一散帐，人都走了，程咨一个人在那儿站着，他这气儿还没消，心里还埋怨他老父亲，都是你这老头把我给耽误了，都督都没派我，先锋官没落上，副将也没捞着，哼，我呀就跟着马尾巴后边拽悠吧。人都走了，就他不动地方，他的马童进来了。少将，您还在这干什么呀？咱们走吧。 走。 气哼哼的程咨由打大帐出来，马童白马给他带过来，他腾的一下飞身跳上鞍桥，嗖的一下有点上面要下来，怎么回事？骑到了，拿马尾巴当脑袋了，气晕了，催马回到家里，腾腾腾几步到了大厅，砰一屁股坐那儿，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怄气的。有人告诉程普老将说是少将军回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生气了。哦，老将程普一听，呵呵，不用问呢、啊、这准是周郎给我儿子气受了。周郎，你好大的胆， 我去问问，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要到馆驿之中广庭大众当着人，我把周瑜训斥几句。想到这儿，程普来到大厅，进门一看，果然儿子脸都不是色了。 程咨，你回来了。 回来了。 嗯，在和什么人怄气？难道说公瑾娃娃欺侮你不成？ 老将军不说这个，程咨这火还小点，一说这个他气更大了。但是这是自己老父亲呢，他不好发作呀，赶忙站起来一拱手，爹爹呀，您不要小瞧人家周都督，今天一早在行营之中点将发兵，他是这么调拨的。把保障中的经过说了这么一遍，老程普一听倒吸口冷气呀、啊、呜呀，原来周郎他有如此之才，嘿嘿。老程普一抖手，我不对了， 我小瞧了公瑾都督啊，我认为他不够这个材料，他调拨不了江东的军将。现在听儿子这一说呀，老头有点后悔了。周瑜都督真是福有良谋，胸长锦绣，派将有方，动职有法，堪为帅才。我对不起周都督，不该如此小看人家。他喊了一声：“儿啊，随我来。”程子愣了：“爹爹，到哪里去？”“去与都督赔礼。”“啊？”嘿，程子一听乐了，这才像我的老爹爹。老程普一听好悬呢、啊，我要不给都督赔礼去，我儿子都不认我了。爷儿俩跨马就奔周瑜的馆驿来，门前军校谁敢拦阻啊？老程普在江东还了得，别说上都督这儿来，见吴侯孙权是推门就进，那资历在哪儿呢？那资历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那是一时一刻一天一年摔打出来的呀。老程普进来之后走到中门这儿是插手而立，不往里走了，有人赶忙跑进去禀报都督。嗯，周瑜暗吃一惊啊，心说这老将是怎么了？今日典某起兵，老将军就没来，现在找上门来了，是来申斥我来了，还是上这儿来发脾气来了？是不是这位老将军要想唱一出将相和呀，学当年的老将廉颇呀，是怎么着，拿我当了蔺相如了？嘿嘿，都督暗叫着自己：公瑾呐，不管怎么样也要对老将军忍让三分。公瑾整衣相迎，由打里边接出来，来到中门这儿这么一看，老将军程普不像是来发火来了，怎么看得出来呢？老将军站在那会儿，拱着手，毛着腰，低着个头，这是干嘛呀？公瑾抢步上前：“不知老将军驾到，公瑾有失远迎，老将军恕罪。”哎呀，都督啊！老将程普差点哭了，今日在江畔行营点卯起兵，程普未到，特来向都督请罪。我看都督你年幼啊，怕你难以调拨江东人马，我有藐视都督之意，今日特地前来赔礼，说着要给都督跪下。哎呀，老程普这几句话说的公瑾眼泪差点下。这老将军知错就改呀，真不愧是德高望重江东的一位三世老臣，这老资格呀，你要让人家尊重，真正做到德高望重，你得敬贤重贤让贤服贤呢、啊，你这才撑得起以国家大计为重，也就是说顾全大局，越这样越受人尊重。周瑜和老将军程普这番话，后边站着的程资都哭了。周瑜把程氏父子让进来，摆酒款待，在酒席宴前，老程普又和都督商议了一番破曹之策，然后周瑜这才把老将军送走。周瑜心里很高兴，没想到老将程普能够亲自到这会儿来向自己道歉赔礼呀、啊，很出乎周公瑾都督的意料，所以心里挺痛快。这高兴之余，他吩咐人把诸葛瑾先生请来了。诸葛瑾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哈哈，不知都督唤我有何吩咐？ 诸葛先生，您的兄弟孔明到江东了，您知道吗？ 知道，不过我们哥俩只见了一面， 还没得出功夫长谈呢。 哦， 诸葛先生，我替你家兄弟孔明很可惜呀、啊。 都督，您这话是何意、啊？ 我说你家兄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呀、啊，他现在怎么能屈身辅佐刘备呢？今天我们江东很有幸，子敬先生把他给请到咱们柴桑来了。我想，烦劳先生你，去劝说劝说你的兄弟，让孔明能不能弃刘备，来侍东吴。就是说，他离开刘豫州来保咱家主公，这样主公得良辅，找到这么一位贤良的人才辅佐主公，很高兴啊。先生你呢，又可以兄弟相聚，岂不美哉？不知先生愿不愿去说劝说劝？ 诸葛瑾一听，赶忙站起来给都督施了个礼。哎呀，都督，我诸葛瑾自到江东愧无寸功啊，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我一个功也没立，今天既有都督之命，我怎么能不效力前往呢？马上我就去。都督，您在这儿等候佳音吧。 说完了，诸葛瑾先生辞别了都督，来找孔明， 可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走到半路上，仔细这么一琢磨呀， 哎呀，我这差事挺难呐。 怎么了？ 说别人好办，说劝我家兄弟孔明，你别看他是我兄弟，他比我看的书可多呀，我能说得了他吗？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这得怎么办呢？不过方才都督说的那些话，人家是好意，我兄弟真要到江东啊，我们哥俩一块保着孙权将军，兄弟能朝夕聚首，这该多好呢。可是我这兄弟他要认准了这事情，你想扭转也不太容易啊，我得怎么说他呢？ 哎，这一路上诸葛瑾先生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 有了，我就以此来打动我家贤弟。当来到孔明的馆驿，往里一通禀，孔明先生听说哥哥来了，赶忙接出来，是大礼参拜，兄弟一见面都落泪了，这是高兴的。落座之后畅诉了阔别之情啊，隔人说一说隔人分手以后的这些情况。说着说着，诸葛瑾一想，别时间过长，我现在就得开说了，时间一长啊，我兄弟不定想什么。对啊，贤弟呀、啊，哥哥，你可知道伯夷叔齐这个故事啊？ 孔明先生一听，哎，说着说着话，兄长怎么提起伯夷叔齐来了？ 自从刚才孔明先生接兄长诸葛瑾进来，他心里就暗想啊，我哥哥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个时候来，恐怕是有事儿吧。现在说着说着话，突然一提这伯夷叔齐，孔明先生就明白了，哦，我家兄长是奉恭瑾都督之命来说我来了。伯夷叔齐乃古之圣贤呢，那是两位先贤，小弟怎么能不知道呢？ 兄弟啊，既是知道，你看人家伯夷叔齐哥俩啊，饿死在首阳山下，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呢，你我是一母同胞啊，现在各事其主，不能朝夕相聚，要看看人家伯夷叔齐的为人，我等焉能不愧呀、 啊？啊！孔明差一点乐了，心说：“哥哥，您说的倒是不错，但是您用的这法子太笨了。这伯夷叔齐是怎么回事啊？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啊，周武王拜姜子牙为大元帅，在西岐起兵的那天，就要去伐纣王了。”忽然间来了俩人，把姜子牙的马头给拦住了。这俩人是谁呀？ 伯夷、叔齐兄弟俩，他们不让姜子牙发兵，他说以臣发军为不忠，赶快把兵马解散，回到西岐去恪守陈节。那姜子牙哪能干呢？说我这是吊民伐罪，因为殷纣王信宠妲己，残害忠良，天下黎民百姓无不怨恨，就应该罚他。伯夷、叔齐劝了半天白劝了，一气之下这哥俩跑到首阳山去了。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啊，他们不吃周家一粒粮，脊背靠脊背，哥俩一块儿全饿死了。你说哪儿找这俩愚人去？是一对愚忠啊。今天诸葛瑾跟孔明先生说这个故事的意思，他倒不是羡慕伯夷、叔齐的愚忠，是说哥两个的情谊，纵然饿死，人家哥俩还在一块儿。你看你我亲兄弟，天南地北，那意思就是干脆你上东吴这儿来得了。诸葛瑾这话还没说出来，孔明先生就明白了，他就先说了：哥哥呀，今天您给我说的这个故事啊，我很受感动。兄长所说者情也，小弟我福保刘玄德乃义也。你我兄弟要是真想在一处啊，我给哥哥您出个主意，你我俱是汉臣呢、刘豫州呢乃汉室之地州，哥哥您不入啊，收拾收拾，随同小弟去辅佐刘玄德，这不就情义两全了吗？诸葛瑾一听这倒好，我奉都督公瑾之命来说劝他，他现在把我给说了。诸葛瑾没词儿了，心说兄弟，你劝我去辅佐你们那位刘豫州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家主公连个地方都没有啊，从西野让曹操给追的都跑到下口来了，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连个立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一年四季到处转，我跟他上哪儿去？我在江东这儿待着好好的，领着一家子人，我也像你似的兄弟跟着刘备到处跑啊，我不干。诸葛瑾一想，我也别劝他了，干脆就这么地吧。诸葛瑾告辞走，孔明先生把兄长给送出来了。诸葛瑾赶忙回来见都督，公瑾就问他，不知诸葛先生可见到孔明？回禀都督，见到。他可有辅佐我东吴之意？没有。他不单不来东吴啊，还要劝我离开江东，跟他去保刘备。啊，先生，那你意下如何呀？哎呀，都督，东吴待我十分恩厚，我怎能相欺呢？我哪能舍得离开东吴就走啊？公瑾点点头啊，先生十分忠义，我很敬佩，请先生回府歇息，我自有主张，就是说我有办法制服孔明。不过周瑜当着诸葛瑾呢，不能把这怎么制服的办法说出来，他心里头早已打定了主意。诸葛亮，你不是不想我江东吗？我非杀了你不可。第二天，公瑾来到吴侯府辞别孙权，说我要起兵了。孙权拉着周瑜的手，都督你先行一步，孤家是随后就到，你去打吧，我做你的后援。看来啊，孙权这次是要跟曹操一拼到底了。公瑾辞别吴侯回来之后，他派子敬到馆驿把孔明先生请来，是一路同行啊。孔明先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就来了，然后都督吩咐一声，点炮起兵，水陆并进，一共是60,000人马呀。甭说这汉路，先说说这水军，呵，那蒙冲战舰是铺满了江面，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溜溜， 旌旗蔽日，剑戟生辉，撑得起是铠甲灿烂映天光，刀枪月眼遮斗日啊！帅船巍巍腾死雾，帅旗飘飘吐红泥，真撑得起是将校如猛虎，水族似蛟龙，大小战舟是一礼而进，就是排着队往前开啊。离三江口60里安营下寨，也是水陆相连啊，由汉路的西山把这队伍一直排过来，一片连营。周都督在中央下寨给尊贵的客人孔明先生单设一座别营，客人嘛，就是单单的呀给诸葛先生扎一座营盘。这人马扎住之后，周瑜吩咐让子敬啊把孔明先生请来议事。子敬来到别营一找，说孔明先生不在。子敬觉得奇怪，先生到哪儿去了？军校告诉说先生就在江边那小舟上。哎，这地方孔明选的真不赖，一兵一卒他都不要，带了两个小童儿，一套茶具，一套酒具，一个棋盘，没事儿啊就领着俩小童儿下下棋，再不然自己就喝茶饮酒，赏一赏江面的风光。自己一想，孔明先生是真会找地方。其实啊，孔明先生是百倍警惕他夹着周瑜的小心呢，要不怎么不在自己营里上了小船了呢？子敬一说，说都督有请，孔明先生跟着子敬就来到中央大寨。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Не слышны в с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 все здесь замерло до ут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Рассвет уже все заметнее, так, пожалуйста, будь добра, не забудь и ты эти летние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隋唐演义序第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子敬来到别营一找，说孔明先生不在。子敬觉得奇怪，先生到哪儿去了？军校告诉说先生就在江边那小舟上。哎，这地方孔明选的真不赖，一兵一卒他都不要，带了两个小童儿，一套茶具，一套酒具，一个棋盘，没事儿啊就领着俩小童儿下下棋，再不然自己就喝茶饮酒，赏一赏江面的风光。自己一想，孔明先生是真会找地方。其实啊，孔明先生是百倍警惕他夹着周瑜的小心呢、啊、 要不怎么不在自己营里上了小船了呢？ 子敬一说，说都督有请，孔明先生跟着子敬就来到中央大寨。一进宝帐，孔明先生一看不像是个议事的样子，文武都没来，只有都督一个人，那再就是鲁肃、鲁子敬了。因为周瑜呀、啊、不管什么事儿也不避讳着鲁肃。分宾主落座之后，孔明就问了，不知都督唤亮到此，哪旁使用？周瑜一笑，岂敢呢，有劳先生到大帐来，我想和您商议一事。都督有话请讲当面。说当年曹操以弱胜强，在官渡以70,000之众能大败袁绍，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曹操用了许攸之谋，断了袁绍乌巢的粮道，把袁绍的粮给烧了，军无粮自乱，因此嘛，曹操在官渡是大败袁绍。今天我们联合拒曹，我们和曹操相比力量也很悬殊啊。曹操诈称100,000，我们呢水陆人马总共算到一起才60,000之众，怎么能拒得了他呢？所以呢，我也想要断其粮路，也想劫曹操的粮，然后再破曹不迟。如今我已打探清楚，曹操把全军的粮草囤在了巨铁山，我想有劳先生您发一道令到江夏，调来关羽、张飞、赵子龙，然后我再助先生一部人马，您去巨铁山劫曹操的粮草。先生，咱们是各为其主啊，既为了我东吴的孙权将军，也为了您家主公刘豫州，我想先生不会推辞吧。哎呦，孔明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心里头暗暗的一想，哎，周瑜要害我呀，他这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我，他不好意思杀我，因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说 我们这名声挺好听，是联合破曹，周瑜要在他大帐这儿把我杀喽，他怕落个不好听的名声，这叫借刀杀人。自己要推辞吧，一定被周瑜耻笑。那么莫若先答应下来，然后再想别的办法。啊，都督，既然如此重用我孔明，我怎能推脱呢？我回去收拾收拾，立刻向江夏发令。有劳先生。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周瑜赶忙站起来，子敬，快，宋先生。哎呦，公瑾这客气哟。这么说吧，由打孔明一进大帐直到现在，那周瑜是满脸陪笑，一直这么客气。现在孔明先生说要走，他带着子敬几乎要送到了辕门。这送出多远来？干嘛周瑜这么客气？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越有坏心眼儿啊，他脸上越和气，他越要害人的时候啊，哎，他越说好话。有些人不是吗，还偏偏爱上这个当，因为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呢。可是孔明先生不吃这套，你爱怎么客气怎么客气，他和往常一样。诸葛亮走了，鲁肃跟着周瑜回到了大帐。子敬就问了，都督，您怎么忽然想起让孔明去聚铁山劫粮啊？周瑜乐了，他往帐外看了看，除去帐口上站着那些亲兵，没有别人。公瑾这才压低了声音，子敬，我想要把孔明杀了。哎呦，子敬一哆嗦，您要杀他？ 是啊， 我要动手杀了他，这名声不好听啊。咱们毕竟是和刘豫州联合破曹，怎么办呢？我想借曹操之手杀他。都督，您怎么总监要杀孔明啊？哎，子敬，孔明这人留不得，酒后必成为我国家之患，他对我江东威胁太大，所以我非杀了他不可。子敬一皱眉，都督，他这个事儿，子敬不必多说了。说完这句话，公瑾一背手回了寝帐了。鲁肃愣磕磕的在这儿站了半晌，哎呀，心说这个都督啊，可真是，您怎么非得把孔明杀了呢？我把孔明先生请来的，你说这多不合适。这孔明先生也是，您不会跟都督说我这个人呐，结不了粮草，您另派别人得了。你看他高高兴兴的把这差事接过去了，我这怎么也得去看看他去呀。对，子敬就来到别营，到了别营这儿一问，军校告诉说孔明先生不住在别营里，他在那条小船上呢，我陪着您去找吧。哦，子敬跟着这个军校来到江边一看，嘿，心说孔明真会找地儿。孔明先生把这条小船啊，舱里舱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他就带着两个小童儿，这儿准备了一份棋盘，有茶有酒，没事儿闲暇的时候跟小童儿下盘棋，再不然就饮点酒，吃杯茶，赏一赏大江的风光。子敬心想，孔明先生很会休息呀。他来到舱里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这儿画图呢。哎，子敬，你来了，先生，您忙什么呢？都督不是让我上聚铁山去劫粮吗？我在这儿啊，画个地图，因为我在汉上住的时间比较长，这个道路啊，我还算熟悉，我想想怎么进，怎么退。 也就是由哪儿走啊，由哪儿回来。 嗯，子敬心里想，真不赖，孔明先生一本正经的在这儿准备着，他真想要到巨铁山劫粮。心说，先生，我们都督是要杀你呀，你在这瞎话什么呀，没法说，怎么办，试探试探吧，要不然鲁肃心里这太不忍了。你说我到江夏把人家给请到东吴来，先让我们都督给害了，这多不好啊。先生，你领着人马去劫粮，你想过没有能不能成功啊？哦，听子敬一问，孔明乐了。子敬啊，能成功。有把握吗？ 有啊。 是怎么一个把握呢？这很简单的，因为我有本事啊。 啊， 子敬差点乐了，这有自己说自己有本事的吗？孔明先生，您是有些本事我知道，可是这劫粮， 劫粮也没什么， 因为我熟读姜子牙之六韬啊。子牙六韬，那就是文韬战、武韬战、龙韬战、虎韬战、豹韬战、犬韬战，什么样的战术我都能打。我说的夸张点，天上地下、山川、陆地、水中都行，不像您和您家周郎啊。 哎呦，子敬一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先生，我和我家公瑾都督怎么了？ 因为你们只会一种打法呀。子敬，你别不高兴啊，常言说入乡问俗，我到柴桑日子不多，可是我记住了一首童谣啊。 童谣怎么说呀？ 说福禄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郎啊。 你明白吗？ 你们在陆地打仗啊，子敬，要是你的话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口，你家周郎啊只能打水战，陆地上他打不了，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子敬这气，心说孔明你太小瞧人了，你我这好心好意的到这会儿来，我想帮你出个主意，或者说给你讲讲情，这巨铁山劫粮不能去，这是我们都督要借曹操手杀你，你可倒好，把我给损了一通。 那好，孔明先生，您去劫吧，再会。 子敬一赌气，离开小船回大营了。一进大帐，气哼哼的。 公瑾一看，这是跟谁生气了？ 子敬，你上哪儿去了？都督，刚才我看孔明忘没忘江夏发令，摘巨铁山劫粮，他是怎么安排的？ 哦， 他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嗨，您别提了，我随便问他几句，我说你劫粮能有把握吗？他是这么说的，说我呀只能设个卡子把个关，您呢只会水战不会陆战呢，您说他多气人呢？ 周瑜这么一听，嗨，这个孔明真是欺人太甚。子敬，你去告诉他，不要让他去巨铁山了，我亲率人马前去劫粮，不用他了，我让他见识见识江东的周公瑾会不会陆战。 哎，都督，您完全应该这样，我告诉他去。 子敬又跑回来了。孔明先生，子敬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家都督让我告诉您，巨铁山您不用去了，江夏那个令您也甭发了，我家都督亲率人马要去巨铁山劫粮，让你看看我们都督会不会陆战。 嗨嗨，孔明笑了，子敬你快坐下，我不过是跟都督开个玩笑，他怎么当真了呢？怎么这么不能容事儿啊？ 因为都督想借曹操的手杀我，所以才叫我去劫粮，我根本就不想去，因为曹操用兵奸诈，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 今日巨铁山一定派重兵把守，我不能去呀、啊！不但我不能去，都督也不能去，去了是有去无还呢、啊。微心嘛，正在用人之际，只愿吴侯与我主刘豫州同心协力，大功可成啊！如各怀一心，互相谋害，则大事休矣。 孔明这意思就是告诉鲁肃，你跟都督说说，别老算计我了，应当以大局为重啊。 子敬啊，当今我们应该与曹兵先决水战，以错动北军之锐气，然后再寻破敌之策。自从曹操杀了刘琮，大败了我主刘豫州，如今他是席卷荆襄，气吞吴会，骄营已极啊。我们呢，应该以我之长击彼之短。 孔明先生一席话说的鲁肃站起来躬身一礼，多谢先生， 我现在就去告诉我家都督。他离开了小船，又回大营来了。走到半道上啊，子敬才想起来，我还没吃饭呢，合着我来回跑了六趟，现在天都黑了，你瞧我这通忙啊。子敬转念一想，嗨，赞军校尉吗，总参谋长，打仗不忙点哪行呢。 子敬一进辕门，哎呦，都督已经要起兵了，他赶忙过来给拦住了。都督，您这是要干什么呀？ 前往巨铁山劫粮。 哎呀，去不得呀。 说着，子敬把都督由打马上给拉下来了。 周都督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跟着子敬来到了大帐。子敬，你这是为何呀？都督，巨铁山您不能去呀，刚才人家孔明先生说了，您是想借曹操的手杀孔明，孔明是假意答应，他也不能到那儿去劫粮去。曹操一生专劫别人的粮草，他怎么能上这样的当呢？孔明说，不但他不能去，都督您更不能去，是有去无还呐。现在呀，咱们是联合破曹，应该协力同心，不应当互相加害。孔明先生说，要错动曹操的锐气，应该先跟他开水战，然后再打陆战。都督，所以说巨铁山您别去 啊。哎呀， 子敬这一番话说的周都督是顿足摇手啊，他一边跺脚一边摇头。孔明这个人可太厉害了，他高我十倍，人家把曹操看透了，把我看透了，此人将来必称我江东的大祸呀，是我必屠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周瑜是越服孔明，越恭敬孔明，哎，也就越想要杀害孔明。子敬听到这儿直摇头啊，我说都督，您怎么还想杀他呀？这是什么时候？咱们是联合破曹啊，怎么着也不能帮倒忙啊，帮曹操一把，还没跟曹操打一仗，先把孔明先生杀了，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都督您千万别这么想了，如果您非要杀他不可呀，能不能待破曹之后再屠孔明啊？那就是说等咱们把曹操打败了以后咱再杀他不行吗？ 哎，周瑜点点头，只得如此。 他们话刚说完，探马进来禀报，说是刘玄德由樊口派来糜竺先生前来三江口靠军。 魏老来了。 嗯，周瑜一听来得好啊，他眼珠一转，吩咐人有请。 糜竺先生真来靠军来了，可不是真的吗？确实是玄德把他打发来的。 自从孔明先生由鲁子敬陪同离开江夏之后，玄德一直想念孔明， 而且还特别惦记着他，因为孔明到了江东一点音信皆无，使玄德放心不下呀。最近听探马说东吴发兵了，玄德高兴，他赶忙让公子刘琦镇守夏口，自己带着关张赵云统帅一万精兵到樊口屯住。来到这儿之后，玄德从远处这么一望，就看江那边啊，是旗帆隐隐，隔戟重重。哎呦，东吴来的人马不少啊，哎呀，怎么去探个实信呢？能见见咱的孔明先生，再把先生一块接回来，那该多好啊。哎呀，怎么办呢？玄德想来想去，有了，我打发个人啊去靠军，哎，就是魏老，他跟大家一商量，糜竺一听，那我去吧。玄德又嘱咐糜竺先生，你最好啊把咱军事也接回来。糜竺就带着酒肉礼品就来到了三江口，周瑜把他请进了大帐，设宴款待。糜竺先生先代表玄德向周都督问候，然后就提到了孔明先生，因为我家主公说了，如果说孔明先生在这会儿没有什么调用的话呢，能不能我把先生接回去，请都督定夺。周瑜一听，嘿，那可不行，糜竺啊，我怎么能离得了孔明先生？因为我们现在就要与曹兵开战了，不单离不了孔明先生，我还想要见一见刘豫州呢，有要事想和豫州相商，那就是怎么样破曹，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见刘豫州，无奈本督军务在身，率领三军，我不能离开。糜竺先生，你能不能跟你家主公说一说，让豫州屈驾到三江口来一趟，那真是我三军之幸啊。糜竺一想，哎呀，都督，这我可定不了，我得回去问问我家主公。那就请糜竺先生多美言几句吧，啊，理所应当。酒席散了之后，留糜竺在这儿休息一夜。第二天糜竺回到樊口，一见着玄德就把公瑾这个想法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周都督请我啊，来啊，准备船只，我到三江口去一趟见见周都督，且慢。旁边有人一伸手给拦住了，谁呀？关云长。大哥，三江口您去不得，周郎其人，小弟我素有耳闻呐，此人乃多谋之士，他无端请您到三江口去，恐怕其中有诈。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 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第二天糜竺回到樊口，一见着玄德，就把公瑾这个想法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周都督请我啊，来呀、啊，准备船只，我到三江口去一趟，见见周都督，且慢。旁边有人一伸手给拦住了，谁呀、啊？关云长，大哥，三江口您去不得。周郎其人，小弟我素有耳闻呐、啊，此人乃多谋之士，他无端请您到三江口去，恐怕其中有诈。 哎，玄德听到这儿摇摇头，二弟，此言差矣。 咱们联结东吴，共破曹操，周郎想见见我，那我要不去，怎么能称得起是同盟之好呢？会不会引起了两下猜忌？我还是去对呀。先帝不必多虑。这个云长挺为难，大哥您一定要去，小弟陪同前往。 对，大哥我也去。 张飞过来，玄德一看这是干什么，咱们都去呀，就留子龙一个人在这儿守着樊口，岂有此理。三弟，由你二哥随同我去就行了，你与子龙好好在这儿守住寨口。 遵命。 张飞不敢抢嘴了，玄德吩咐准备些礼物，带着云长还有二十几个从人，乘一条快船直奔三江口。周瑜真想把刘备请到这儿来跟他商量破曹之策呀、哎？不是，感情周瑜要杀刘备。周瑜把糜竺送走之后，他就把这想法跟子敬说了。子敬一听，哎呀，都督，大敌当前，这么做好吗？ 哎，子敬啊，你就只管忘安吧，刘备不能不除啊，此人乃世之枭雄， 他不在曹操以下，听说他们在许都啊，曹操与刘备喝酒的时候有一段青梅煮酒论英雄，那曹操啊只承认刘备和他是当今之英雄。曹操这一生啊没佩服过人呢、啊，他只服了刘备，说明刘备这人是相当的厉害。今天我跟曹操这会儿开仗，应该先把他除了，也算除去我江东日后一大患。子敬一听是赶忙解劝，都督啊，您是不是三思而后行，这个事关重大呀，是不是咱们别这么办？子敬再三苦劝，周瑜就是不听。然后他把丁奉找来了，告诉丁奉明日我要在大帐请客了，请的这个客人就是刘备刘玄德，我以积杯为号，你带领人埋伏好，听见我杯子这么一摔，你跳出来就动手把刘备给我杀了。丁奉一听，都督，我不认识刘备，他什么样的人啊？周瑜想了想，我也没见过，不过我听人家说刘备的耳朵挺大。丁奉一听，那有了，都督您甭管了，明儿个我见大耳朵就宰。嗨，周瑜一想，别乱宰呀、啊，还得听姬卑为令。我记住了，丁奉领五十名刀斧手悄悄地埋伏在大帐两旁。刚安排好，有人来报，刘豫周到。周瑜赶忙问了一句，他带着多少人马？骑兵都督，就是一条船，二十几个军校。哦，周瑜听到这会儿脸上带出笑容来了。嘿嘿，刘玄德，你这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说我辕门外相迎。 走出大帐，又看看安排的那些人，丁凤全都准备好了。他冲着都督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您且请放心，您就把那客人让到大帐来吧，只要您酒杯一摔，我是手起刀落，要此人的首级。周都督一见玄德， 哎呦，这个客气， 赶忙拱手施礼，我恭瑾久仰豫州之大名，今日能在三江口相会，真是我的造化不小啊。豫州在上，我这厢有礼。说着周瑜就要下拜，玄德赶忙顶礼相还，岂敢岂敢呐、这时候玄德很吃惊啊，心说，哎呀，周瑜这么客气啊，由辕门接出来了，自己不敢想啊，因为素有耳闻江东的小周郎这个人是狂妄以极啊，据说此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这一见不像传说的那样，这不挺客气吗？ 哎呀，玄德有何德能，有劳都督您接出辕门， 我因为奉都督之命特来三江口向都督求教。周瑜一听又拱了拱手，岂敢岂敢，豫州啊，我本当亲自到樊口去拜见豫州，因军务在身，实不能脱身前往，我这才烦劳豫州您光临三江口，此地不是讲话所在，您随我到帐中一叙，请请啊。哈哈哈哈，说着周公瑾在前边给带着路，把玄德让到大帐，豫州您赶快请来上座，立刻吩咐酒宴摆下。周瑜啊，好一番殷勤弄，真是不笑不开口啊，脸上春风满面，嘴里甜言蜜语啊。那天下唯有不怀好意的人才最会这套假恭敬。玄德喝一口酒，周都督立刻就给满上。这时候在大帐两旁埋伏的那些刀斧手全拉着架子等着呢，就等周都督啪嚓一摔杯，丁凤第一个就窜出来了。丁凤眉毛立着，眼睛瞪着，他握刀的那手啊，手心都出了汗，心说都督您怎么还不摔杯呀、他哪知道周瑜的心里啊，怎么也得坐下来喝几杯说会儿话啊，不能刚坐那啪就把酒杯摔了，那不行。周瑜都督很稳重，他来个稳准狠呐、所以他没急着忙着摔这杯。玄德坐那儿呢，还等着周瑜开口呢，因为他听糜竺跟他说了，说是周都督请他到三江口议事，是商量破曹操的事儿，怎么都督始终没说呀？玄德哪知道周瑜哪有心思跟你议什么事啊，今儿个他要宰人。恰恰就在这时候，由营门外慌张张走来了一个人，谁呀？孔明先生。孔明先生一向是从容不迫呀，今天怎么这么慌张啊？他听说刘备来了，孔明心情相当紧张。孔明怎么知道的呢？他不是在那小船上住吗？今儿个吃完了饭没什么事儿啊，孔明先生在江边那儿散步，他手下有两个小童子，一个是清风，一个是明月，孔明先生带这两个小孩非常好，教给他们道理，教给他们识字，这两个小孩子对孔明先生是特有感情。先生正在这儿散步呢，小明月跑过来了，先生先生，您怎么不去看看去呀？孔明一愣，明月，我去看什么呀？ 您家主公刘备来了。 什么？ 孔明一把就被小明月给抓住了。 你说什么？ 我家主公刘玄德来了。 是啊，是都督把他请来的，现在已经进了辕门了。 哎呦，孔明先生这个头啊，嗡的一下子，心里说：主公啊，您怎么来了呢？您也没接我的书信，您上三江口干什么来？这准是周瑜设的计呀。 不好， 先生赶忙就奔大营来了。走到辕门这儿，没人阻挡他吗？那谁敢拦呢？此位是江东的上宾呢，知道都督一生大仗的时候，不论文武还是三朝元老，都得在两边站着，唯独这位年轻轻的孔明先生旁边那儿坐着，那可不是说笑话的事儿。所以这位呀，走到哪儿通行无阻，不用特别通行证，那时候也没有那证，孔明先生就进来了。他来到这儿第一眼就看见大帐两旁的埋伏了，不由得孔明先生倒一口冷气：糟了，我家主公危呀，太危险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几步走到帐口这儿，不能闯进去呀，那太失礼了。孔明轻轻地把那帐帘扒开一个缝，往里这么一看，哎呦，怎么了？他看见了主公刘玄德坐在上垂手，周瑜在下边陪着，鲁肃也在坐。特别孔明先生一看周瑜是满脸杀气，完了，这可怎么办呢？我可怎样解救我家主公呢？这把孔明先生给急的呀，他又一抬头，看见玄德身后站立一人，残眉凤目，长髯无柳，正在那会儿威和双睛，手扶佩剑，看着周瑜呢。孔明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说：我主无忧矣，云长将军跟来了，什么事儿都没了。先生一转脸，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迈着四方步，一步三摇出了大营。营门口的军校都差点乐了，心说孔明先生今儿这怎么了？刚才脚步匆匆闯进辕门，现在稳稳当当，哎，下脚都怕把蚂蚁踩着，好像逛花园似的，消闲自在的溜达了。孔明先生来这趟，周瑜根本不知道，继续陪着刘玄德在那儿喝。周都督一想，差不多了吧？怎么回事呢？那丁奉都有点受不了了，他真想不等酒杯摔碎就窜出来，但是没敢。那要往外一窜呢，酒杯没摔碎，令不下你出来，就先把他宰了。周瑜约摸着这时候也差不多了，摔吧，他把杯就举起来了。宇宙，您请饮这一杯，看样子是给玄德敬酒，实际他要摔杯了，那手啊已经举过了头顶。就在把杯高高举起的同时，周瑜一下子看见了玄德身后有一人手握宝剑，正在斜目而视，斜愣着眼睛瞅着周瑜呢，二目目光如刀光，好不瘆人，使得周瑜不由得倒吸一口气呀。啊，心说这人是谁呀？好一派大将风度，怎么这么威风啊？刘宇宙，请问您身后所侍立者 何人呢？在您身后站着那位是谁呀？ 玄德回头一看，都督，此乃是我二弟云长。 哎呀呀！终于机灵打了个冷战呢。 宇宙，难道说就是那位解白马之围、斩颜良、诛文丑、五关连斩六将、古城杀过蔡阳的关羽？ 正是此人啊！二弟过来见过都督， 遵命。 没有大哥这句话，云长根本不搭理周瑜。云长哪把周瑜放在眼里，小小的娃娃，谁不知道你呀，东吴的小周郎？冲大哥这句话，不得不拱拱手。 都督请了 啊，二军侯，我公瑾多有失敬，来来来，看坐， 好嘛。周瑜说话都有点口吃了。 与此同时，他把举着的那个杯呀，轻轻地放桌子上。 丁凤受不了了， 怎么回事？他这眼睛就瞅着都督那酒杯呢。丁凤这俩眼都有点酸了，因为他瞪的时间太长了，几乎啊没有交接之隙。就是上下那眼睫毛啊，想碰一碰那么个功夫都没有，他都不敢，怕耽误事儿啊，就瞅着，可盼着都督把杯举起来了，心说这回可要摔了。他慢慢的站起来，弓着个腰，窝着个背，前腿弓，后腿绷，呵，拉开了一个登山的架势，就要往外窜了，嘿。哎呦， 都督杯举得挺高，怎么又搁下了？ 丁凤有点泄气了。 丁凤哪里知道，都督的冷汗都下来了。周瑜心说：“好险呐！” 这时候云长坐下了，喝了几杯酒，云长给大哥递了个眼色，心说：“哥哥，咱们哪儿不能喝酒啊，干嘛坐在人家这大帐里喝起来没完呢？走吧。” 我怎么越看周瑜好像不怀好意似的，他提醒了玄德。这时候玄德呀也有点咂摸出滋味来了，心说糜竺告诉我都督请我到三江口议论军机，怎么自从坐下到现在一句打仗的事儿也没说呀？ 哦，这大概不是议论什么军机，也许是另有别途。 那么二弟现在提醒我了，我就走吧。玄德一想，走可是走啊，我也得见见我们军师啊。 啊，都督宇宙，我想见一见我家孔明先生，不知方便否？ 怎么得问个方便不方便的？那当然呢，因为你们两家联合作战，现在是盟友啊，我问问可不可见见。 周瑜一听，什么刘备要见孔明，不能让他们见面，但是你得有个理由啊，你不能说不能见，那多不礼貌。周瑜一笑， 哦，宇宙您有所不知啊，目前我们就要与曹贼开仗了，现在孔明先生正在别营忙于军务，实在不得脱身。宇宙您看是不是改日再会呀？今儿就别见了。 玄德也不好强求了， 说我一定要见那也不好。 哦，即使如此，都督，我就跟您告辞了，我得回樊口整理人马。 周都督一听说刘备要走，心说你走走吧，这关云长坐在这儿啊有点太怕人了， 即使宇宙要走，我也不好挽留了。等我们灭曹之后，我再把宇宙您请到柴桑，与我家主公众谋共庆破曹之战。多谢都督，子京随我相送。鲁肃陪着周瑜把玄德给送出了辕门。等公瑾二次回到大帐，丁奉过来了。哎呦，把丁奉憋的是满脑袋大汗，白毛汗，好像刚接那剃帽有打剃里钻出来一样。丁奉是热气腾腾啊，憋的。我说都督，您这怎么了？您向来没说过戏言，说了话是算数的，今儿您干嘛举起杯来不摔？丁奉将军，下去歇息去吧，快走吧，你别问了啊。唉，丁奉一想，这倒不倒霉，你说在这会儿撅了一个时辰。丁奉撅着个嘴走了。丁奉走了，子敬给周瑜施了一礼，多谢都督。都督一愣，子敬因何施礼称谢？都督您可真是宽宏海量啊，您要杀刘备，我不是解劝过您吗？当时我看您呢并没答应，可是今儿个您并没摔杯，把刘玄德给放了。所以说都督还是以大局为重，您不杀刘备算对了。哈哈，周公瑾一摆手，哪是这么回事啊？子敬，我不是不想杀刘备，我是要摔杯，要杀他啊。那您怎么没摔呢？哎呀呀，子敬你可真行，您没看看玄德身后站的是谁吗？关云长，那乃使之虎将，万将难敌，两军阵前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今儿个我要是杯子一碎，玄德的头没落地呀，我的脑袋就没了，多险呐！方才我从辕门回来，由头上抹下一把冷汗，你没看见呐，为此我才没摔杯。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作家周梅森，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您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说一个小笑话啊，这笑话不大啊，说一小笑话啊，笑话就没那么回事，笑话是吧，没那么回事啊。有一个人啊，干什么事很马虎，忘性很大，马虎人。我们的街坊，不是这儿的街坊，这儿我住饭店，我们家，我在天津，我们家，我们的街坊都叫他马老二，马虎人，马虎眼啊，马虎眼，马老二。他呀，在我先声明，咱先声明一下啊，我姓马，我叫马三立。我说这个马老二、马虎人，跟我不是一家子，同姓各家，两码事，跟我不一家子啊。咱们这样声明，我们祖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你看《三国志》，三国的马超，那是我们一家子，那是我们上辈。马连良，这是我们一家子；马玉涛，这是我们一家子。马老二、马虎眼呢？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是马季呀、马增慧，他们都是一家子。这现在就得说，得交代清楚了啊！ 说明白了，这个马老二啊，马虎人啊，早晨他出去遛弯，出去遛弯啊，就上公园了。到公园一瞧啊，有很多人呢、啊，有的练气功，有的呢练那个太极拳。马老二也想练，不会呀、啊，跟那比划吧，又比划不上，自己练，找个清静地方，别让人瞅见，别让人看见。马虎人就找棵大树，这树还不小，挺憨的大树。一想在大树后头，想这儿没有人啊，其实他马虎嘛。旁边那公园，公园椅子上坐着有人，那儿坐着歇着，他没瞧见。在大树，哎，这儿好，在这儿练。哎，刚要练吧，不行，要拉屎。哎呦，屎来客不能缓，憋不住。走都走不了了，赶紧脱了裤子拉，裤衩拉了，拉完了痛快了，哎呦，好，练，一退步踩一脚屎，忘了这屎是谁拉的了，呵，谁家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其实就是他拉的，忘了，回家吧，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门住了，瞅瞧这儿也不像，这门也不像，正这愣着呢，他媳妇儿出来了，媳妇儿一瞧就站着愣着，嘿，嘿，干嘛的？进来，进来。马虎一瞧，这扫黄啊，怎么这儿还有暗娼？进来，你们爷们儿，你们爷们儿在家吗？媳妇说你撑着，嗯，撑着，进来，一把手给拽进去了。到屋里瞧，墙上挂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瞧瞧。这娘们谁？哎，这娘们看眼熟啊，见过，白毛女。媳妇说：“嗨嗨嗨嗨嗨，什么白毛女？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去吧，你买张车票上德州，到人家去一趟，给送点钱，人到礼全，反正咱去了。”我给你准备好了，书包拿着，饭盒、钱都给你装好了，赶紧走上德州。哎，好，马虎拿书包买车票，上车了，上德州吧。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谁呀、啊？问列车员。到了，到德州，到德州了。啊，没到，坐着。走了几站又问，到德州了，没到。坐一会儿还问，到德州了吗？你请坐，到德州我告诉你，你请坐。哎，好，好，坐那儿，坐那儿是闲得难受啊，出洋相，试试痒痒，腿痒痒，挠挠腿，嘎，大指甲指甲盖还挺长，越挠劲儿越大，咔咔咔，咔着咔着咔着咔，挨着他坐着呢，是一老头子，一老头。老头瞧，怎么话？有毛病？怎么了你？啊？我腿痒了，腿痒挠我腿吗？你怎么找你？我是左不脸，左不脸，你左不脸，我棉裤子烂了，挠你的。哎，好好，刚要挠，低头一瞧，鞋带开了。哎，得，蹲那儿系鞋带，刚系上鞋带，列车员那儿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了。”马虎说：“哎，到了，好，到了。”拿书包，赶紧扭头就走。刚要走，老头：“哎哎哎，干嘛去了？你鞋带跟我系一块儿了，解开，解开，解开，把帽子给我，你书包在上面。” 上面你书包帽子，拿人帽子当他书包了，提了书包出车站了，到外地问仓长，不是德主，仓长，我上这儿找谁来？嘿，车开了，这火车不等会儿啊？怎么快这火车？我上这儿找谁来？嘿，不去了，干脆不去了，回家，一赌去买票，还回去，不去哪儿仓着得着什么地儿我也不去，买了车票，在车站外得等来车再上车吧。车站外地就做买卖的，摆摊的，单干户、个体户，百货摊、食品摊、杂品摊全有，外头转悠。一瞧这杂品摊呢，百货摊上摆个小镜子，镜子也不大，这么大的小圆镜子，老远一瞧直放光，马虎一瞧，什么灯？什么灯？这么亮？瞧，走过去了。把镜子拿起来了，打起来就有气了。这小子，那我相片跑这卖了，得亏我瞧见了，要让我们别人买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我相片是他，哎，这多少钱？四毛，给四毛，别买了。做买卖不知道什么毛病，卖了镜子我干嘛别卖了，也没理他。好，把镜子搁兜里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说，哎，你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没白去，瞧着相片，我要不把住了准得归别人，你说要落别人手里，你说我心里受，我受了受不了啊。相片我把小镜子搁床上了，媳妇说什么呀？什么相片？我瞧瞧，拿过来一瞧，呵，刚出去一天，又搞一个，好啊，气我哪来臭娘们儿？还长得行，还成心气我，把相片给我看，给婆婆看看，老娘，看相片，完了有人毒药我了，又搞一个，老婆接过来了，又搞一个。我瞧瞧，这孩子搞一个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 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张灯结彩迎新年，齐心协力谱新篇。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一生祥和，一世健康。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阴历29正式休假，2月25日年初十正常营业。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10天，2月25日年初十恢复播出，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相互转告，给您带去的不便请多谅解。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杨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上档节目说的吧，是吧，五门功课嘛。 对，第二个台阶就说的是五门功课。 你功课不及格，你将来自己就要受罪的。 对。 哎，什么时候受罪？你看你就两三个小时啊，你说你干什么去吧，人家都睡着觉了。 对。 天呢，天还没亮。是吧，太阳还没上班呢。 是的。 是不是 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瞪。 你就瞪着吧。受罪了吧。 非常的难受。 啊，所以我们说的那个三个台阶大家一定要赖着那个走。你就知道了。哇、赖着这个走很舒服。 对。 是吧，首先让我们的是吧手脚都要热。那这是第一步的。 对。 是不是啊，这是第一步的。啊，在脚的问题上，一个注重它的血液循环，一个是注重它的垃圾。啊，在这方面啊，我们首先要啊把脚要搞热了。为什么要搞热了呢？啊，因为它是人体循环的末梢。啊，全身的循环好不好，那你看看末梢。如果末梢的血液都通畅了啊，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全身的循环都非常的好 了。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脚凉是大病，我们反反复复的去说啊，所以这个寒你看啊，我们说你千万不要伤阳，寒伤阳，湿呢湿阻阳。 对，不要让寒邪和湿邪侵入你的机体。 你这体内不干净啊，总是乌云，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 对， 你看你去理解去，是吧？你这老阳光灿烂，又通风，又通畅，上下通，内外通，它还有什么细菌病毒容易在这滋生呢？就没有给它营造那种环境和条件。 对，细菌和病毒就在那里站不住脚。 所以这个好处啊，这个是吧？你得自己去悟，是吧？你得自己去 体会， 体会。 对， 是吧？一边悟，一边啊做。哎，一边想，还想什么？想深层次问题，想什么？还有一个享受。 对。 泡完脚舒服不舒服？ 舒服。 是吧，推肚子舒服不舒服？ 也舒服。 一泡一推，是吧，内外通，上下通，是吧，就像玻璃擦得非常干净，苍蝇和蚊子都不落，是吧，都滑出溜的。是不是，你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是吧，环境，你看我们进宾馆的时候，谁好意思随便扔纸啊？谁好意思啊？张嘴就扒吐痰的，是吧？你跑到垃圾场，你看你是不是随便的，你就可以吐啊？为什么？那环境，咱们大家去想去，是吧？跟你那个五星级宾馆那环境，你想吐你也不好意思吐， 是 吧？所以说，是吧？它不容易滋生什么细菌病毒，是吧？有害的东西，它也不容易使你的细胞产生变异。为什么呢？那你这个环境都让我们细胞呢，是吧，去生长，是正常的生长，因为给它一个非常好的外在的一个环境， 对， 一个条件。内外通，上下通，是吧，它会得心梗吗？它会得脑梗吗？ 不会的。 它都通，它得什么呀？它什么也不得，是不是？ 啊，所以这些你看似啊，咱们这个方法简单，我们给大家特别是吧，做完节目是吧，这个姚老师还谈到了这三个台阶，这个三个台阶是经过几十年是吧，我们才把它啊修建成的。 对，经过李老师几十年的这个行医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这可是宝贵的经验。 这三个台阶大家一定要，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知识是吧，这三个台阶你一定要是吧，把这个三个台阶记清楚。 你要想做好养生保健的工作，预防疾病，首先要迈向这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你就让你的脚热。 对，你保证你的脚的温度。 对对啊，你将来之后啊，你这个脚利索了，它不衰老。你脚上长一个鸡眼，你走到一隔就疼你不了。 对。 啊，你脚后跟长了骨刺了，脚后跟疼是吧，你行走变不变，你也不变。 对。 是吧，你脚肿了，你说你上楼是吧，是不是像灌铅像的，是不是绑个沙袋，你说脚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他就为什么出现脚这么多病这么多症状，我们很少啊都不顾及下面脚、啊、 您说的这个只有得这些病的人有深刻的体会。 他注意了。 对，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注意什么是吧，哎，都注意脸门脸儿，哎，描个眉啊，打个脸儿、啊、现在讲究着是吧，存点腻子抹点什么的，或者做个美容做个拉皮儿啊等等，都关注在什么脸上门面嘛。但是呢我们这脚是吧，你这说起来不错了，还有的人特别男同志还不能坚持每天洗脚是吧，就知道用脚是吧，那当然了是吧，人就是一部机器啊，你平时都得需要该擦拭擦拭啊是吧，该哪儿螺丝应该紧扣，但是我们是没有对此产生高等的。那他为什么有病啊是吧，如果将来我们有一天每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当一部机器，就像我们买一部新车一样。 对，我们加倍的去呵护它，你看看结果。 你说人还不如一个机器，为了来部汽车价值高吗是吧，这个道理一说大家就知道了。 对。 是吧，但是呢啊、哦、他知道汽车。是吧，哦，该打气打气，该啊该灌油灌油是吧，出现问题赶紧就咨询。但是人有病的时候还他忍一忍扛一扛拖一拖。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误区。 对。 啊，多少有一天我们对人自身就像买一部新车那么爱护。就行了，这病就少多了是吧，每一年还得进行啊还需要什么检修是吧。是吧，还得什么护养啊是吧，那养护车呀是不是都需要这个是吧，如果我们是吧人每一个人有这种对待买了新车那种态度，你看看人得病是不是少多了。 现在很多人就在慢慢的改变。 哎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宣传。 对。 啊，形成在人们的心目当中生活当中形成一种的风气。 是的。 啊，良好的呢氛围， 对， 是吧？健康，崇尚健康， 对， 这就行了。说你自己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重视，你还重视什么呀？啊，如果这个大家都问这个，你看，我们的健康意识就增强了，我们的健康水平随着意识的增强，啊，健康水平也增强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我们不但要注重表面的健康，我们也要注重内里的健康。这双脚虽然不在表面，但是现在我们也开始重视这双脚了。 对啊，你看到冬天这个冬季我们养生、 嗯、 是吧，我们特别特别的强调是吧，特别特别强调是吧，特别是强调这个。但是说了你们说循环好不好，问问手和脚，我们手没跟我们说呀，手我们也说了。 对， 是吧，你泡脚之前你先泡手。 对，凡是你手凉的先泡手以后再泡脚， 泡个十分钟八分钟的 就可以了。 简单吗？ 简单 啊，泡完之后你再去泡脚。 对 啊，在泡脚的同时手别闲着。 是的，我们还有手上的湿布操。 对啊，去刮你的指根去。 对，去按摩你的八斜穴 啊你要想预防感冒， 你经常刮过大鱼际 啊，预防咳嗽，预防哮喘，是吧？增强呼吸系统，是吧？抗风寒能力，你就做鱼际嘛。 是的。 另外，你说我关节不好，有颈椎病，有腰椎病， 嗯， 啊，你就可以刮这小手指测量。 对，你要想预防颈腰椎疾病，那么你就刮刮小鱼际。 你说你手指啊，是胳膊呀、啊，是肩啊，你可以做八斜。 对，你说你经常的闪腰擦气儿，你还可以按摩闪腰点呢。 闪腰点。 对。 就这些，啊，这手指操，你看似非常简单，啊，但是它的效果确实，要经常做。这些病首先第一，你做就预防了，就不会出现疾病了。 是的。 其实呢，啊，用你什么时间？人们有些人一说。哎呀，这个我没时间。你洗不洗脚啊？洗脚。你多一点时间，多个十来分钟不就泡脚吗？是吧？你在泡脚的同时，你去按手上，是吧？你看电视，你说话影响吗？那有人说没时间，那是拉客观。主要你思想意识还没重视起来，啊，没有明白啊，它能够有多大的，发挥多大的效果，起着多大的作用，啊，主要是这方面不清楚，是吧？所以我们把这个。手和脚再作为第一个台阶，是不是啊？ 是的， 这个第一个台阶。为什么要推肚子？ 嗯， 那就是说呢，是吧？我们吃这些东西，除了身体需要的，除了我们、嗯、是吧活动消耗掉的，那剩下的都应该全部的彻底的排出体。 对， 啊，怎么去排出体外？你就跟你的肠与胃助一臂之力。我们说了嘛，养精气神嘛。 对， 这养精气神在养生。保健当中是最高层次的，精气神是最高层次、 嗯、 但最高层次的啊，一下子你是养不起来， 对，它有一个漫长的养护的过程 啊。我们为什么给你修了，是吧？我们讲了临床四十多年了嘛，四十多年才修了三个台阶。 对， 是不是修了三个台阶？ 不是告诉你一种方法，告诉你一种食疗，马上就能达到这个效果，不可能。 是不是？ 对， 哎，它是一个自然，自然有一个生成的过程， 对， 啊、一个形成的过程，一个完善的过程。你的健康水平也好，是吧？是一天天增长，你的病也是一天天增长，是不是？ 是的。 那怎么样防微杜渐？啊，保健和不保健一样，那谁去保健？啊，预防和不预防一样，谁去预防？ 那就没有意义了。 那没意义啊。 嗯。 所以有些人重视与不重视，是吧？这个首先，就是观念，我们不提及三大要素，第一是重视健康观念，第二是知识，第三是方法，是不是？ 以下是广告时间，张灯结彩迎新年，齐心协力谱新篇，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一生祥和，一世健康。2018年春节期间，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阴历29正式休假，2月25日年初十正常营业。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十天，2月25日年初十恢复播出，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相互转告，给您带去的不便请多谅解。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了，这个一年呢，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季节气候特点，对我们人呢，这个健康身体啊，都产生不同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呢？消除不良的影响，哎，怎么样去借天时来呵护，增强我们身体的机能以及我们的健康水平。真正把这个这一点我们做到了，紧紧盯着这一点，那就不能就不会偏离养生保健的主旋律是这样的。结合这个呢我们也从中医的角度跟大家谈了一关这个有关肾方面的知识，比如说肾主骨生髓还有谈到呢肾四二便呢， 嗯， 我们又谈到呢肾呢 开窍 于耳 特别谈到了一些临床的这个病症啊，你说我们开胶鱼饵，这是我们的肾啊与我们的器官组织啊之间哦啊，从中医角度我们了解了他们之间还有关系，是不是？是这样的。而且呢不单纯有关系，给大家提示了怎么样呢，这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和疾病的表现啊，就可以通过调肾来达到呢解决。而且这种解决是从根本源啊，这是中医的一个特点和优势啊。我们把这个给大家介绍了，大家了解了这些情况呢，就是这中医讲的啊，人老就是肾老，什么耳背啊耳鸣啊，这就是现象了啊。实际上呢这种现象标志着我们的肾开始渐老，耳背了吗？那耳背了。那么呢耳鸣的时候呢，就说明肾肝肾呢不足了出现阴亏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是说明肾和我们的耳朵的临床表现这种关系，也提示了这个人老就是肾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好肾保护好肾以后它牵扯到方方面面，那去怎么去认识，是吧？去怎么认识？我们认识到了如果你把肾保护好了，什么大小便的问题啊，什么耳鸣的问题啊，什么骨质疏松的问题 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什么叫抓根，是不是？什么叫抓本，什么叫抓源，是吧？我们主张都是这个你老是抓这个梢不管用，就是见证治症，症状解决了吗？看似解决了，但是没从根本解决没根本解决怎么样，还要复发的嘛。或者是你没从根本解决，你就得通过药来长期的控制它，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讲究是呢抓根本源。那我们现在讲了这么多肾肾主这个，肾开胶于这，什么意思就是从中医这个角度怎么去认识我们人是一个整体。所以呢我们关注肾呵护肾成为我们一个呢重要的任务。 对。 这样大家就清楚了。是不是这样？ 这是养生保健的重中之重。 这个我们结合着这个临床上这个耳鸣这个现象呢不少不少。特别是上40以后40岁以后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耳朵就嗡就开始响了。一开始还有的间断性的响后来呢长鸣不停了，是吧？只要睁眼就响。这个耳鸣是什么症状呢？是耳鸣如蝉，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就鸡溜知了树上那个滋儿老叫唤，响的人呢心烦心不静，所以容易引起这个心情不好是不是这个都是相互之间有影响的让你心不静嘛，心不静就烦嘛，烦了就躁嘛，躁了就容易起急发火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呢耳鸣那你冬天养好阴这种情况还有吗？就不存在了。 对。 不存在。它是肝肾阴亏。肾是肾水肝是肝木。肝肾同源就指的是水和木之间的一个密切的这个关系。这个呢我们给大家说了通过泡脚通过按摩按摩肾呢反正居还有按摩太溪穴。还有呢我们要记上次节目昨天这节目没有说全。我们在耳部的这个局部地区也可以去按去。我们不是单纯的讲到肾讲到冬季养肾不是单纯的讲这些知识，而是通过这个知识我们明白一个道理。通过这个道理我们还要指出临床的这些症状。 是的。 症状指出了还不行还得教给大家一些方法。 对。 是不是所以这样大家听了这个节目我就耳鸣我这回明白了肝肾阴亏 除了泡脚之后，我们按肾的反射区按太极穴，我们还可以按耳边的穴位。耳边什么穴位的？是吧？就耳屏风跟前，这个都可以按。这是三个经三个穴，统称呢叫三小胆儿， 三焦经、小肠经和胆经的交会穴。 哎，你看看，好记吧？ 好记。 这个地方一按，我们就呢就起到了对耳鸣、疏通经络的作用。 嗯。 这是一个啊。 听宫穴。 听宫穴。 嗯。 就在耳屏风。什么叫耳屏风啊？屏风嘛，大家都知道。是吧？又加个耳屏风呢，就耳的前面挡着的这个，屏风就叫耳屏风。哦，知道知道啊，耳的前面这儿是吧？有一个组织，对，就这组织，这个组织的根部啊，就是三个穴位。好了，这个我们知道。另外呢，耳的后边还有一个穴位，就是后边呢，耳朵窝啊，后耳背啊，耳朵背面。沿着我们这个后边的耳垂，里边有个窝窝，对，这个穴位也比较常用， 是叫一峰穴吧？ 一峰穴，对临床上这耳的肌效果不错，这个可以结合着。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耳鸣。另外呢，我们在临床实践又发现，这个耳鸣与供血有关系，不妨大家试一试啊。就是呢，旁边就是我们脖子旁边侧面有个大筋，叫耳下大筋，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大家注意啊，这个我临床运用了，告诉了很多人，这个效果十分的，效果十分惊人。 对。 当你耳鸣的时候，马上按这个，这个耳后这个大筋呢，脖子。这侧面 是耳朵下的这个大筋吗？ 对，实际上呢，我们大家一发现物，它这不是什么吗？这不是一颗血管吗？对，实际上呢是一个颈动脉的血管，然后 按的就是它。 对了，当一按的时候，立刻，什么叫立刻呀？不出一两分钟， 就有感觉了， 就是刚得的啊。大家一定注意，前面有前提，刚得的时候你试一试这个，突然出现了耳鸣，好，你马上去按它，一按之后，这个呢声音就没了，那这个呢，谈到这耳鸣临床症状的人，有这种症状的人不少，我们怎么样呢？用最简单的方法，给大家呢，提供，从根源上我们给大家说清了。从方法怎么解决也要给 大家 说 清楚， 是不是？这就行了，是吧？这个耳鸣呢，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啊。我们这个情况呢，是说的耳鸣如蝉，是不是？ 是的。 就是 指的是肾虚造成的耳鸣。 对了，临床还有一种呢，它这个耳鸣呢，好像跑火车，隆隆隆隆，声音很大，就分贝很高的这种，这种呢就不是。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对。 这种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肝火盛。属于肝火盛。 肝火旺盛。 旺盛。这个我们可以呢就做这个太冲穴的按摩。用这句话咱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好吧，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们讲英语的时候千万不能带一丁点的唐山味儿。 对，洪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 听见了吗？要用伦敦音。可是老主任呢，跟你商量商量，你是不是说两句给他们示范示范？ 中， 让你们听听老主任的伦敦音。请 点头 yes 摇头 no，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要打招呼喊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你 hello 个啥呀？你那哪是伦敦音呢？ 那么这是伦敦郊区的？ 那也不对呀，那你这伦敦郊区的讲话，我听着咋好像离这唐山还不远呢？ 你说这是咋回事儿啊？我要是念单词儿吧，我就带着一点唐山味儿。我要念整句的英文，就一点唐山味儿没有。 真的？ 真的。 哎呦，那好啊！外国朋友一来，我给他们致欢迎词，你就给我当翻译呗。 中。 我说一句，你翻一句。 中。 咱娘俩还得练练。 练练， 请。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这还是唐山味儿啊？ 你念的也太短了，你再长点 儿。我长点啊！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中国靠山村。 Welcome to China， 靠山村儿，咋样？咋样？ 还真是英国味儿， 我前面的英语呢？ 那真是唐山味儿， 那都说白学了。 哎，咋能白学呢？哎，你们下去练练练练啊！我跟你说呀，老主任，我现在呀有一桩要紧的事儿，还就等着请你这老将出马呢。 说啥事儿吧？ 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呀、也让您上那个国际互联网， 把我也弄到网上去。 你要是不上网，人外国朋友能知道咱这靠山村？你要是不上网，谁知道我们屯还有一位民间艺术家呢？ 我上网上去干啥呀？ 老主任，啥好咱都干啥。啊，您年轻时候不练过武术吗？ 我干啥还年轻是不是？我就现在也没撂下呀。 那都更好了。不过您一个人练呢，他没意思。我呀，给你找了个对手。您跟他对打。 对打。 拉上来。 嘿， 中吧。 这事儿我可不是跟你吹牛，在咱们屯儿，我是打遍了天下无敌手。 好， 我就不相信谁他敢跟我对视对视。我跟你说，哎，他敢给我拉出来跟我对打， 好， 我不踹他。 赵主任，哎，你请看 谁？ 泰森。 我要做。 哎呀，老主任呐，你激动个啥呀？别看他泰森虎视眈眈，可是面对您这中国老太，他也有点肝颤。 他不肝颤，我肝颤。 你怕啥呀？ 他咬耳朵。 忘了跟您说清楚了， 这是我上网宣传的话，不是让你们俩真打。 要真打我还真不跟他打。再说我也不喜欢那个动手动脚的。 那你喜欢？ 我是喜欢那个优美的抒情的。 准备了，转过来看看。 耶，这不是泰坦尼克号啊。 你没看完那两个人他是谁呀？ 对，是谁？ 哎呦，你们俩啥时候上的船呢？ 哎呦，那泰坦尼克号那船那大，那船那漂亮啊，一般人是没上去过。 哎呀，拖拉机呀、啊！你真会赶时髦啊！ 哎，这个不是赶时髦，这是我为外宾呢、啊、准备的节目。我想啊，我们俩在这边跳。您都唱这泰坦尼克号。 对， 谁？我唱。 外国朋友喜欢着呢。 外国人家喜欢，人家上这儿干啥来呀、啊、人家是喜欢咱们中国特色的东西。 哎呀，老主任，你就听我的，你都唱 了、不唱不唱不唱不唱。你要这么说我可真走了。 我主任， 主任，主任，你看我这一个劲儿的请你这老将出马，你咋还要往回杀呢？那要知道这个我请你还干啥呀？那你都说你不会唱不就完了？ 你说这话啥意思？ 不是， 我就冲你说这句话，我就让你看看啥叫跨世纪的老太太啊！那音乐，哎呦，那音乐，等等，哎。行啊， 哎呦，这都够好的了，看见了吧？我这激将法上都是零。 对， 请老将出马，他挺对了吧？ 你别来这趟，请老将出马也得听听老将的意见呢。 你说呀， 我们也编了个歌，还怕你唱不上来？ 老主任呐、啊，没有我不会唱的歌啊。 好，孩子们，那音乐 我听听。在希望的田野上， 1979年。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都留下自己的脚印，在历史的回音壁上，也能留下自己的声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该留下怎样的脚印，在历史的回音壁上，又该留下怎样的声音。人生的真实反应，回声回声，永远伴随人的一生。也许他微弱，也许他洪亮，也许他遗失，也许他久存。回声回声，对人生的真实反应，回声回声，永远伴随人的一生。回声回声，永远伴随人的一生。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的、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刘局长，我来应聘。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好，请讲，请讲。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听完了你那个招聘启事以后啊，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你这是高兴啊？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哦，而且很能喝。 你能喝多少酒啊？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叫什么？ 酒井。酒。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提干了， 开除了。 开除了，怎么搞的？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你喝了多少酒？ 我喝的不多呀，酒杯。 酒杯？多大的酒杯啊？ 装3两的。 三。2斤7两的酒啊？ 度数低。 多少度？ 67。 酒精啊！哎呀，好的好的。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 好的好的， 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难得的人才啊！ 鼓励我，你鼓励我。 好的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我上那干什么？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退货？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一定要办好。 行。哎， 看来这个人是有， 是不是 开发票？ 开发票？ 是的，要开发票的呀。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啊。对对对， 这事儿我常办。 好的。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哎， 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99块。 啊，那不够吃， 多开几张， 多开发票， 别等出来， 不退货， 记住不要退货， 放心吧， 不要退货， 放心。哎呀， 这个人才很难。 我来应聘。 哦，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哦，好，请讲。哎，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代为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哦， 你的特点是？ 我特点是光喝塞酒。 喝塞。哦，就是喝果酒的。 哎，对，果酒。 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是的， 这个东西一般受不了啊。 是， 我没事。俺都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到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您采取了什么办法？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哦。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那太不文明了。 是的，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个眼神过去啊，对方就得干了。哎，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啊。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哎，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4桌，一定要陪好。哎，记住。 好， 陪好啊。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哎， 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套餐 就是每一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 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哎呀妈，几个东西！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夹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为什么？ 因为这个鹌鹑蛋里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秘书，您放心吧。 我来应聘。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第三分公司的。 好，请讲，请讲。 我们这嘎达吧，看完这个招聘启事之后呢，进行业内讨论，普遍认为我能喝。 你能喝？是白的还是果酒的？ 我是属于三合一型的。 三合一 啊，就是啤酒、白酒、果酒掺着喝。 哦，好的好的。 但是最拿手的呢，还得说是整啤的。 哦，就是喝啤酒的 啊。对，就喝啤酒 啊。 我不是跟大伙吹啊，这么说吧，我自己对付两箱啤酒不带上厕所的。 对。 那个，他们都叫我下水道。刚才前面那同志说了，是不是？他把别人老当着喝的打猴拳，那算啥能的呀？我把我自己老当着喝的胃出血了，到现在没出院呢。大伙儿都说我是大义灭亲的。好家伙，这一出名之后啊，也带来不少麻烦。 是啊， 许多单位同志呢争先恐后的来调我，但是我们领导呢一直没有吐口。 是要控制人才外流 啊。对，像我们这帮玩意儿不大好寻找，也属于这个紧俏商品吧。 你马上赶到玫瑰饭店。 玫瑰饭店 那里有一家原料公司供应我们原料，但是每供应一份原料搭配一条毛毯，太讨厌了。记住，我们只要原料，不要毛毯， 不要毛毯。 记住， 不要。谁？刘秘书，那我也吃那套菜啊。 哎，你是按标准办事的，四菜一汤。 这么扯你们不够吃啊。 四菜一汤是按人头算的呀。 人头，一个桌十个人，四十个菜式， 别嚷出来呀！记住，不要搭配， 不搭配毛毯。 记住这个， 不搭配毛毯， 不要记住 毛毯。哎呀， 这些都是难得的人才呀、啊！看来我们九州公司有戏了。但是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很大。部长不对，喝半瓶你跑了，那鞋都落那儿。 回来 了，给你送鞋的，来穿皮鞋。 我是刘秘书。 你是谁？ 刘秘书。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我抓了眼了，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怎么回事？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祝贺你，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谁站稳了啊？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哎、我是不胜酒量。 感情甜甜一甜、哎、感情深一口闷、嗯、 五粮液。 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问题解决了？ 什么问题？ 退货的问题。 退什么？光记得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那你白喝了。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十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不是， 我应聘那事儿。 你回家去听。 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你给我发票会怎么用啊？ 自桌人都挺过去了。 哎呀，你看看，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哎呦， 哎呀，你的身体，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好， 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没事，我挺得住。 多好的同志，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他有什么反应啊？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呢。 头晕？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又下酒鬼啊。 下酒鬼。 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我给吃了。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面是一只金戒指。 哎呀妈呀，你怎么不早说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我秘书，我找聘的是。 你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简直 不让我死。 你要干什么？ 不是， 有话好讲的。你把酒瓶子放下，放下。搭配问题解决了。 那几个小子刚一开始都不服啊。后来让我一口气把那哥几个都干桌底下去了，我让他在桌底下当场拍板，不仅搭配一条毛毯，而且外加一条毛巾被。 你哥糊涂了你，我们是不要搭配的。 哎呀，你一说我明白，喝反了是吧？ 没关系，拿俩钱摆一桌，再给他喝回来。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家大业大，在乎那点钱？你不常说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你别放肆！出去，出去！ 应聘的事儿呢？ 这里没有你的事。 啥？白喝了是不是？我今天三想把我的肚子憋的，我先去方便方便。 这种社会渣子也来应聘，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取的啊！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喜欢剧，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鸿运迎春，广金源新燕莎帽，新燕莎金街购广场，选年货，看表演，玩游艺，乐享幸福年味儿。关注首客首享公众号或 APP， 收获多重惊喜。爱家人，爱自己，爱朋友，过甜蜜春节，来北京国美，即日起至2月21号，国美贺新春优惠享不停，全场家电低至5折，净化器、洗碗机满额就送，给关心的人送走心的礼，来国美过个好年。新春礼物哪里买？ 菜百55天大促不断档，购物满额抽大奖，最高获赠2000元礼现金额，更多优惠等您享。 新年迎好运，就到菜百首饰。 您新年好货。